这就叫断了气了，断了胃气了啊，断了胃气了。最后呢还要说一个气，哎，还要说一个气，哎，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呢，叫肾气啊，肾气，肾气在你就有什么呢，哎，活下来的希望。还有人的心气，什么叫心气，就是人求生的欲望，是吧，说这人呢都糊涂了啊，那个病人到最后有一句话叫弥留之际，什么叫弥留啊，就没有求生的欲望，糊涂了，时而糊涂，时而什么呢，明白，糊涂的时候多，明白的时候少，就叫弥留之际，就是心气已经涣散。你看那个病人，特别心衰的病人，你出什么冷汗呢，出什么热汗，汗为心之液，你这还都有劲儿。说这病人那个汗呢就跟那个豆油似的啊，汗如油脂，就身上出那汗像油似的，那就是心的真阳已经泄出来了啊，这就很难救治了啊。所以这些咱们给大家讲这些常识知识干什么，哎，就是告诉咱们病人啊，一个是分轻重缓急，二一个是一定要什么呢，养足元气，哎，养足肾气啊，激活心气啊，人最起码不还是为了活着吗，是不是啊，你别管活得健康也好还是活得疾病也好，你但凡活着这就有希望，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有人说这个啊，西医大夫让你这个明明白白的死去，是不是啊，中医呢能让你糊里糊涂的活，其实不是糊里糊涂，你不懂那中医文化，你光知道吃药，你光知道吃保健品，光知道用方子，你不知道生命的本质是啥，是不是啊，西医学讲生命的本质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是不是啊，哎，中医告诉你生命的本质是心肾相交啊，心肾相交，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阴阳调和啊，五行平衡，对不对，哎，我们讲木桶效应，是吧，那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最长的那根木板决定的，是最短的那个短板，哎，那来决定的，因为只要比那短板高的水最后都会流掉，所以五脏平衡，阴阳平衡是中医药文化的大智慧啊，是大智慧，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啊认识好啊，认识好。所以呀，心衰的调养绝对不是心脏说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你能活什么样算什么样了，不是，心为君主之官而不受邪，所以最后能救心脏的不是心脏自己，是不是啊，你要说自己的就是心脏的神明，没有昏迷，没有弥留，而真正的调兵遣将，真正的来打赢这场心脏的救命的保卫战的，是五脏当中的肝血肾精，脾之运化，肺气之收敛，肺的宣降啊，要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今天开始啊，给大家讲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如何冬病夏治。一说这个风湿啊，首先朋友那什么老寒腿的是吧，产后风的关节炎的是吧，类风湿的啊，那么骨关节病呢啊，退行性改变啊，骨质增生了啊，压缩性的骨折了啊，长骨刺了啊，说这些病为麻